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从5月1号开始进行到现在呢，也是渐近尾声了。那么即将到来的6月份，从6月8号开始，教育面对面呢将会继续为今年的高三学子提供第二阶段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在接下来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邀请在京招生的30余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节目，重点针对大家的高考志愿填报为您做详细的指导。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给我们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及时的转交给我们现场的嘉宾，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马上的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首先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那么在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拿起手机，针对今天的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提出您关心关注的问题了。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各位开通。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本月月底前，本市将完成各区中小学生课外报班的摸底情况。本市中考将于6月24号到26号举行，7月4号可以查询成绩。北航公布今年招生计划，学生将有4次以上的机会选择专业。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本月月底前，本市将会完成各区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的填报。年底之前，市教委还将会进行集中的整改，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立即停办整改。按照统一的安排，目前城六区已经开始组织本区中小学的学生登录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网上登记系统，填报课外班的报班情况。教育部门表示，摸底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小学生所参加的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情况，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提供参考。对于学生填报的信息将会严格保密，通过对学生报班情况的摸底，再配合对校外机构的拉网式排查之后，本市将在今年年底前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集中的整改。今年是新中考元年，北京教育考试院最新下发的2018年中招计划说明指出，今年文化课考试将于6月24号到26号进行。与往年相比，英语听说考试与笔试分离，英语考试时间缩短为一个半小时。按照日程安排，6月5号12点起，考生可以查询体育考试成绩，7月4号12点起，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中考成绩。今年中考依然实行考后知分填报志愿，7月7号8点30分到11号17点，考生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招生录取按照提前招生录取、名额分配招生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顺序，采取计算机网上录取方式进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7号举办了校园开放日活动，今年该校在京招生计划273人与去年持平。针对备受家长和考生关注的专业选择问题，北航表示，包括高考志愿选择、进校转专业等方式在内，学生有4次以上的机会选择专业。今年北航继续实行专业零调剂，如果考生报满志愿，可以100%的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记者日前从首都师范大学了解到，为了保证学校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的生源质量，提高就业竞争力，根据相关规定，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实行提前招生面试，4个专业在京计划招生595人。据了解，面试内容包括 考核普通话水准、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思辨能力、五官、形体、皮肤、动作协调性，考核简化字书写规范和书写能力、音准、音质、手型和职业倾向测试等。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26号向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分中心授牌，宣布成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分中心将立足北京，辐射京津冀，服务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于2015年成立，今年3月已经面向北京91所院校1900名高校思政课老师开通资源平台。为了进一步落实创新中心共建共享理念，汇集京津冀乃至全国6万余高校思政课老师，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依托自身优势建立了分中心。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毅说， 因为目前这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的任务是非常的这个繁重的，所以我们委托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来去建设分中心，尤其是面向全国的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来去建立一个分中心的话，这也是我们逐渐的走出去落实共建共享这个理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分中心成立后，将立足北京，辐射京津冀，服务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着眼于为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服务，着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领军人才和团青工作骨干队伍，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全方位育人及师资队伍提升平台，北京市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指导平台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团青工作骨干培养平台等三大平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程小军说， 马院成立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它的特殊的意义还在于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分中心呢是立足于高职院校，着眼思政课堂，发挥服务和指导作用。 5月31号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7号联合启动了世界无烟日青少年控烟活动，并开始招募青少年控烟志愿者，呼吁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全国青少年控烟志愿者联盟，参与控烟志愿者的控烟活动，这也开启了全国青少年控烟的新篇章。据了解，目前我国吸烟的成人吸烟率仍处于较高的水平，青少年吸烟率为 6.9%， 尝试吸烟率为 19.9%， 还有 1.8 亿儿童遭受二手烟的危害。距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 20% 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 2.0， 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所学校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王国德。王校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来自海淀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刘平刘校，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自北师大四附中的副校长王薇薇，王校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不仅可以在收音机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可以在网络视频的终端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联合清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好了，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公办民族高级中学，民大附中前身为蒙藏学校，创建于1913年，学校培养了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著名诗人郭小川等众多各民族杰出人才，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民大附中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民族优秀人才，服务民族基础教育。学校2011年被纳入国家级特色高中建设校的行列，2012年构建了共美教育课程体系，实施混合式培养模式，2015年成为北京市高中优质教育资源统筹校，2016年成立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教育集团，现有京内外成员校8所，发起成立的共美教育联盟成员校近100所，并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承接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青年贯通培养项目，2017年被评为全国百强中学。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王国德校长为大家介绍。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提到的一个这个教育理念，叫做共美教育啊，王校。而且呢咱们还有自己的一个54321的一个育人的标准。这样的一种教育的理念在我们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当中是怎么来做体现的？ 好了，我简要呢介绍一下啊。54321是学校呢为全面发展学生做的一个育人特色的一个规划。那么学校呢力求尊重的教育规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制定54321的育人标准。五长，长思想，长知识，长身体，长技能，长技巧。四形成民族情怀、人文见长、才能卓越、社会担当的优秀品质。三懂得感恩、成才、责任。二做好民族精英、国家栋梁的奠基。一美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那么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具体在我们的常规教学当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呢得到体现。一呢，学校呢首先构建了共美课程，这样一个共美课程由各美、共美、大美四大类呢构成，课程是学校育人的目标和特色达成的基础。其次呢，实施混合培养模式，高一不分呢省区，不分民族，不分文化基础，实行大平行班级，多元文化、多元学生共同的学习生活，共同提高成长。高二高三呢，实行分类分层走班制的教学管理。第三呢，学校为学生搭建了各种发展的平台，比如说每月一个主题活动、学生社团、体育俱乐部、志愿组织、学生公司等，每位学生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同学们在这里亮出自己、展示自己、锻炼自己，多元文化、多元民族、多元才艺在这里交汇交融。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这种育人的理念。刚才呢你也谈到，因为咱们学校有自己本身特殊的这种属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生源的多样性，多种生源在咱们学校啊。那学校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教育教学包括在学生管理上就会给学校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咱们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那么这块呢，学校经过呢近十几年的这种呢教学的探索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呢做法，还是效果令人欣慰的啊。第一呢，尊重差异化的生源，实行呢混合的这样一种培养模式啊。面对呢不同省区、不同民族、学习基础呢较大的学生，学校呢一视同仁，尊重、平等和包容他们，不抱怨、不挑剔、不歧视他们，扎实呢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学校呢 按分类分层个别指导的教学管理办法，因材施教，充分挖掘学生的内驱力，激发学生的潜力，保护学生向上崇善的天性，加工呢提升综合能力，不让呢学生掉队，让每位学生呢进步成长。多种的生源统一管理，新生入学后，境内外的学生呢统一编班，统一呢寄宿，这样的一种管理。近三分之二是境外的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北京的学生。那么这样呢，多元的文化交流交融。高一呢实行大平行，不设呢任何实验班。高二年级呢开始分类分层走班，这样一个教学管理，行政班、教学班动态管理。另外呢，学校呢针对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实行呢封闭式的寄宿制管理。学校呢统一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周日晚六点至下周周六的下午四点间，学生呢必须在校统一呢学习生活，不得随意外出，严格科学的管理，体贴入微的关怀，学生呢有如在家一样的温馨与安全。特殊的生源群体和管理模式利于学生集体生活能力的培养，互助友爱同窗情的建立，同学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全面交流。另外呢，由于是这样一种封闭式的学生管理，那么学习问题都可以在呢校内完成。比如说每天呢从早读到晚自习，均有教师呢跟班陪伴学习，组织辅导答疑，每晚呢全校统一上三节晚自习，保证呢学生在校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尽心专心的学习，学习问题都可以在校内解决。 这是因为学校有这个多种生源，所以呢有一些特殊的管理的方式和方法。 没错， 刚才您说到这个三分之二是境外的少数民族，但是还有三分之一是咱们北京地区 的 这个学生。 对， 您讲说这个封闭管理，咱们北京的学生也要接受这种封闭的管理吗？ 这个统一管理， 就是北京的生源也是要住校的。 对， 这是统一管理的。那实际上对于同学们来讲，这样的一个集体生活其实更有利于锻炼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啊，是吧？ 全方位的能力。 但是我们的老师就会很辛苦了。 没错。 好，那么这是学校在这个教育教学工作当中一些个特点和特色。高一年级的时候是无差别的统一编班的学习，但是到了高二年级之后，那就要进行这种分层教学了，是吧？分层分类教学，分层分类教学，咱们怎么理解？因为刚才你也谈到，是不是到了高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设置一些个特色班，一些个实验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班级可以让大家去选？ 实际上呢，学校在这块呢，还是考虑到那么这样一个学生成长的一个特殊性啊。那么在高一呢，因为我们的招生。那么就北京来说，主要呢是以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计划呢为主体，而境外呢，几乎是以成分来招生的。因此呢，学生入学以后，他的文化基础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呢，学生的学习品质自身的智力条件那么是潜力巨大的。因此呢，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学校呢高一还是通过了一种混合的大平行这样一种班级，但是呢辅以各种的辅导班，以及呢各种兴趣班，还有呢相应的一些呢这个研究性的学习，来呢弥补大平行对于两头学生可能呢兼顾的针对性不强的这样一个缺点，来展开。 就是在高一年级的时候，虽然是混合编班学，无差别的进行这样学，但是针对个别的这个学生，我们会有可以吃小灶的，可以这么理解， 是 吧？ 是的。 那么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实现这种分层分类的这种教学了。 对。 那么到高二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特色班和实验班可以让大家去做这种选择？咱们这种遴选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高二呢，实际上我们主要呢有三类班级。那一类呢，还是根据呢主要的主体文化课的基础，那么分出呢两到三个试验班。 嗯， 啊，两到三个试验班。那么这波学生他的基础以及呢接收新知识的能力要相对呢比较强啊。另外一类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一种大平行啊。那么这种平行呢，因为像明大附中每届呢有16班左右， 嗯， 那么两到三个呢是相对基础比较好一点的 A 班啊，另外呢还有12个以上的这个平行班啊。那么这些班级内啊，那么学生的文化基础呢相对比较接近，因此呢针对这样一种就文化课两个层次之外，那么学校呢还通过呢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以及呢自主招生等等的一些班级呢， 嗯， 来满足他们特殊的这种成长需求。 嗯，那现在呢特别是针对这个新高考， 嗯， 咱们学校这边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这种措施啊？ 嗯，这块呢因为从17级啊，那么学生呢进入全面的这样一个两新一旧的这样一个新的深更改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么作为学校呢主要从三个角度呢来进行了调整。第一呢，还是要依托海淀教育的资源、科研和管理优势，全面实施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扎实做好高中普实教育，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呢坚实的基础，这是最主要的。 嗯， 那么第二呢，科学规划分类分层走班制的教学管理，满足所有学生的选学要求，常规教育呢稳步推进，扬长教育也要呢扎实开展。第三呢，开发并实施了两本呢校本课程，明大附中生涯规划指导以及呢职业人物访谈，让呢步入明大附中的每一名学生通过呢该课程的学习，了解自身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特长以及职业倾向，了解呢高中学习生活的特点、明大附中课程设置以及自己的课程选择度等，了解呢各类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培养方向、未来就业对应的职业类别以及各专业对高中六选三的要求等，了解呢社会职业类别工作岗位特点以及呢各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等，让学生知晓选择、学会选择、为选择呢负责、仰望的天空还要脚踏实地啊。第四呢，充分尊重呢学生的特点，发挥学校的优势，最大程度的开设呢优质校本选修课，满足学生呢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校本选修课的重点呢还是放在了提高学生的核心综合素养能力上，把呢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呢学生更多的走进教室、走出呢学校、走进社会，让学生更多的在参观中、活动中、参与中、体验中、研究中、设计中、合作中学习、锻炼和成长。 嗯，这是我们针对这个新高考啊，学校在这个课程的设计上，以及包括对于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王校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民大附中我们的中招的情况，包括招生的计划，以及相关的往年录取的一些个参考的分数这样的一些个数据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转交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啊，请他们会为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六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六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是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P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提供了中招视频直播的服务。您现在在教育面对面 RPC 的官方微信当中输入中招直播，或者是中招，或者是直播，或者是中考，任意的词语啊，都能够跳出一个对话框啊，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当中了啊，在这个平台上，您也可以直接的来收听、收看，并且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民大附中的副校长王国德校长呢，来为大家做介绍啊。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这微信网友。严威信红想问一下王校，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说我们高二会有这个特色班实验班啊，他想问一下说这个班额大概是有多少啊，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能够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学习。 实际上呢，刚才说主要是两类班啊，就文化课这个层次呢，两类班，一类呢是2到3个呢实验班啊，这个呢相对学生的文化基础和接受能力、知识能力呢比较强的一类呢实验班，另外一类呢就是平行班啊，平行班。当然呢，这样两类呢班级，那么在文化课的培养当中呢，教学当中还是呢齐步走啊，但是呢其他方面的一些综合能力的培养，那么学校呢还是力求通过呢特色的课程设置、开发、实施来呢实现的。啊，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这个共美课程体系，那么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形成了四大板块啊，一个呢是个美，就是每个人的个啊，这个呢是基础类的学科，另外呢个一个两个的个美啊，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拓展课程，另外呢还有共美呢是卓越课程，大美是呢大美课程。啊，那么这样的四类课程，在呢开足开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融入了大量的校本课程，比如说学科拓展类的课程，那么部分呢，它就含有部分国家选修课程、STEAM 课程、项目研究、自主招生、学科竞赛、大学先修课程，另外呢，科学技术类的。由机器人设计、结构与设计、航模、无人机等，另外呢还有综合能力类与比如说社团活动啊、体育俱乐部、学生公司等，另外呢思想品德类的课程呢还有名副印象、走北京以及呢学生支教，还有这个志愿服务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呢课程，更多的还是呢通过校本选修啊，自主学生呢来选修，以及呢一部分的项目研究，一部分的兴趣班级来实现的。 刚才他我觉得问的这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实验班大概会有多少名的学生啊？这一个班 目前呢三个实验班，2到3个实验班呢，应该是在50到55人左右 啊。那也实际上一个平均下来也就20人左右这样的一个实验班。 一个实验班55人左右。 一个实验班55人左右， 对， 是吧？那么进入到这个实验班的呢，应该也是结合着大家高一年级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 没错 啊，我们来进行的。好，那么下边呢，我们请王校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总体的中招的情况吧。好吧，我们今年总体的招生的计划。 今年呢，我们面向的北京呢，应该说是包括呢，像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等14个区县，投放了353名的招生计划。 嗯。 其中呢，校额到校是197名，另外呢，市级统筹二全都呢是双培计划， 嗯， 是95人。另外呢还有在海淀的统招计划是55人。 嗯， 当然呢值得这个应该是昌平区的一个福音啊。 嗯， 民大附中教育集团当中的民大附中昌平学校今年呢在昌平区开始了招生， 嗯， 投放了统招30名计划。 哦，好，那这个是全都是面对昌平区的学生的， 昌平区的 是吧？ 嗯 嗯，好，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是350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校额到校，然后包括市级统筹二啊，这样的招生的计划安排。对于今年的学生志愿填报选择上，您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指导？ 嗯， 特别是咱们每年这个录取的分数是多少？ 嗯 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呢，学校呢面向全市啊14个区县的招生，主要是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那么他们都放在呢这个名额分配呢这样一个批次啊这样一个批次，因此呢学生在填报的过程当中，近几年啊学校的从录取率来看，如果呢将我校呢填在名额分配第一个志愿栏内，那么录取率可以超过80%以上啊，80%以上。另外呢，这样的两个计划啊，那么它都是有一些呢具体的条件， 嗯， 比如说全市有统一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对 啊。另外呢，对初中的学籍年限呢也是有具体的要求的， 嗯， 啊。还有呢，校到校它是定点呢到初中校， 嗯 啊。那么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今年呢近200个初中校，那么都投放计划。啊，录取的几率呢，应该说比较容易把握一些，是校内竞争吧。 嗯。 但市级统筹二呢，是定点呢到各区县。 对。 啊，这个呢，考生呢一定要根据自己在本区县的成绩站位，然后呢，慎重呢来填报。 嗯。 当然呢，近几年呢，学校的一个录取分数线，那么逐渐呢是在上升。 嗯。 啊，那么像17年啊，我们350名同学的录取分数的平均值是约呢530分， 嗯 啊，另外呢，大部分的郊区县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均在呢540分以上， 嗯，好，那么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分数上的参考。另外呢，王校提到的就是校额到校、市级统筹二，实际上你所参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另外还有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志愿填报上，如果真的是倾心于民大附中的话，那一定要填到第一志愿，这样才能够保证你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到学校学习。好，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请王校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输入中招直播或者是中考中招直播啊，相关的词语啊，都可以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当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前身起始于1930年创建的私立中式育才艺学校，至今已有90载。学校秉承立德树人、重实上心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海淀志、求实验真的育人目标，建构海实志真课程体系，倡导赞赏教育教师文化，在教育改革中不断探索创新，打造出了科学与艺术融合的大成智慧教育品牌。2005年，海淀实验中学率先创办全国中学首个钱学森班。目前，学校是北京市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校，1+3培养模式试验校，国学实验教学特色校，小初高贯通培养实验校。学校是海淀区首批智慧教育实验校，篮球、游泳、乒乓球市级传统项目校， 海淀区校园足球实验校，北京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舞蹈团和戏剧社被认定为海淀区银帆艺术团。2016年，学校加入中国好老师行动计划，正式开启海淀区新品牌学校创建的旅程。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淀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刘平校长啊，来为大家介绍。刘校，海淀实验中学应该说也有自己很多的这种办学的特点和特色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四大类的课程体系，有必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同学们来介绍啊，让他们来了解一下这四大课程体系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好的，学校确定的办学理念呢是立德树人，重实上心。围绕这个课程理念，学校确定的育人目标呢就是学海淀志，求实验真。这个育人目标呢取自了校名的海淀实验，所以呢学校呢就构建了围绕育人目标的四大课程体系。海课程就是基础课程，志课程呢就是素养课程，实课程呢就是树人课程，真课程就是立德课程。学校通过四大课程体系培养学生为真向善崇美奠志的全面发展学有专长的人。截至目前呢，海淀实验中学形成了多系列的特色课程，例如基于科技创新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 STEAM 课程，体现中国梦航天情的研学旅行课程，体现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的钱学森班课程，体验艺术与科技融合的统筹三课程，新高考背景下的生涯规划课程，一加三实验项目的初高中整合课程，以及就是立德课程里面的包括学生自筹就自己组建的吧几十个的社团课程等等。 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咱们这个师资都是能够满足的是吗？ 师资以学校师资为主，也有外请师资。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样的几大类的课程，其实呢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学校的这个钱学森实验班， 钱学森 是吧？ 对对对。 而且呢，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钱学森实验班，应该是咱们北京市所有中学当中第一个这个钱学森实验班啊。那么这个实验班有自己什么样的这种特点？ 我简单介绍一下钱学森班。2005年，我校率先呢成立了全国的第一个钱学森班。我们钱学森班目前的育人目标呢，是在学校育人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锁定的就是奠基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航天科技人才，培养985、211工程学校的学子，同时呢辐射周边区域，扩大钱学森品牌的一个影响。育人理念呢就是钱学森大成教育智慧思想，科工文艺素质的全面提升，融合科学与艺术，着力培养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夯实基础，循序渐进，慢中求进，多元发展，提升素养，因材施教，赞赏肯定。历经十多年的打磨，钱学森班的育人方式多样化，课程的供给系列化，包括评价方式的多元化，教师培养呢也是项目化，以品牌课程加品牌班型加品牌专家这么一个模式，在引领海石学子前行，逐渐成为海石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现在这个实验班学生的升学的情况怎么样？ 钱学森班的升学呢近几年一直维持在一本率是100%。2017年呢，这个钱学森班的平均分呢达到618分。 学生的出口都是刚才您介绍的 出口 211这样的一个顶尖名校。 像去年也有上清华的，包括人大、北师大、中财北航等等，这些学校都有。 咱们这个钱学森班它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中招志愿当中吗？ 没有。我们的钱学森班，对对对，没有纳入计划。就是学生啊，如果报钱学森班只能报我们学校的统招计划。进来之后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就入校之后是根据他的中考的成绩。 中考成绩。但是我们这个班呢是流动的。 咱们这是有几个班，就这一个班。 一个班 要有多少人？ 35到40吧。 35到40，那实际上就是进入到我们海石的中考成绩前35到40名的同学。那是 今年呢就是需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中考是选考了嘛。 对。 钱学森班的学生呢必须要选考物理。 啊、有这么一个要求， 必须要选考物理。 对对对、哦， 好的。那么因为呢，它本身是一个感觉，实际上还是数理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哈。 对对 对，所以呢是要求大家要有物理学科的选考的科目的。好，那么这是钱学森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学校这个其他班最近这几年咱们这个高考的成绩怎么样？ 其他班应该说我们在海淀区吧，入口应该说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下，体现了学校的一个加工能力。像2017年我们学生高考的排位在海淀区的排名和当年在那个中考吧在海淀区的排名、应该说平均前进了1000多名、2017年我们的一本率达到了 80%、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育人加工的一个成绩了啊。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钱学森班这样的特色的实验班之外，我们在统筹三当中， 对对 啊，还有这个相关的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的啊，这样的一些个相关的课程，这课程是一什么样的课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2015年我们纳入了就是统筹三的招生计划，面向全市各个区县招收统筹三的学生。今年的统筹三的学生呢应该面临高考。是和那个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培养，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出专家教师对学生进行艺术素养课程培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9名学生通过了中戏、中传、北影、上戏等院校的表演、编导、摄影等专业的中试、而且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就等高考成绩了。同时呢，也有来自于远郊区县的统筹三的学生在文化课学习中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比如有些学生呢在这次海淀区的一模考试中呢也取得了63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 那么参加这个统筹三的学生，未来我们在他的课程的设计上是不是会更侧重于这些个艺术层面？ 他的文化课课程应该和其他学生没有区别，但是呢，他就是增加了与电影学院联合培养的艺术类课程的学习。 您觉得这个艺术类课程的这个学习对于学生，未来参加像这个艺考， 对他参加 有多大的帮助？ 肯定，因为他的课程呢，高一年级呢是属于普适性的，就所有统筹三的学生进行全面的一个培养。到了高二年级之后，他就分成项目类的，比如有的学生喜欢表演，那就变成表演类的一个专项的培训。有的是编导，有的孩子呢，可能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兴趣，那就对他们进行文学修养方面的，对他的语文考试啊，文学类的修养的提升都是很有帮助的。 实际上就是同学们进入到统筹三这个计划，通过这个进入到海石啊，未必你未来都是走 艺术 发展之路的啊， 对对对对， 完全是遵从个人的个人发展 个人的意愿，对， 只不过是在课程开设上会有区别于其他这个班级 的 一个特点， 多一些学习艺术课程的机会，就 是好，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市级统筹通过这个双培的这个计划，是不是也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一种这个学习的？ 就是他在高考的时候，如果能够达到一本线以上，他可以优先享受就是双培计划。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听众啊，周爱东呢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学校，说今年还有没有到民大附中访学的机会啊？每年呢大概有多少名额？ 具体的名额没有。我们去年可能就是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吧，因为民大附中高一呢是在朝阳校区，可能有的孩子觉得离得远，所以去年去的就相对已经比较少了，可能只有2-3名同学去，但是还有。 但是同学们如果要想去的话， 还有这个机会， 还是会有这个机会的。 对对对， 这个他遴选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也应该是成绩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的这个同学？ 要非常优异。 成绩优异，这也需要自己来入校之后再进行申请。 对。 是吧？ 提出申请，然后民大附中呢再去审核。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觉得应该是让这个留校啊，也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加三的这个培养。虽然这个呢，不仅针对，不是针对咱们今年应届初三的学生， 初二的学生，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有家长啊，也是提前会了解的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加三项目吧。 我们是2016年加入了一加三培养实验项目，开展了初高中的贯通，面向的是海淀区， 就是只要在海淀区有连续两年学籍的，都可以报考，就是一加三项目。 嗯， 今年的招生计划呢还没有最后确定，去年和前年我们的招生计划呢都是80名，这个学生呢不用参加中考，直升我校的全森班。 嗯， 所以一加三项目的同学呢升到高一之后就命名为前沿森班， 嗯 啊，就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哦，好，那就是不用参加 中 考， 对， 而且是直升到前沿 森 班， 对对对， 啊， 嗯， 这一部分的同学就是等于是整班端是吧？ 啊，整班端，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是吧？ 嗯，对，嗯， 啊，好，但是呢，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话，还是像您讲的，就是实际上这个班级它也会有这个人员上的这种流动的。 他的人员流动呢，我们还是相对独立。 嗯， 按照目前现在高一年级的学生和一加三，因为他们涉及到选考， 对， 所以呢，他们是语数英和理化相对独立。 嗯， 但是其他科目和高一呢是混合进行选考编班。 嗯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刘校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这几年的一个录取的这个分数的情况吧。咱们先说说录取的分数。 录取的分数因为统筹三呢不好界定。 嗯， 北京市呢有一个最低保护线是500分。各个区县呢按照计划吧就录取到最低，所以我们去年的最低分有500的，最高分呢也有550多的。 嗯， 这是根据各区县报考情况。然后海淀区的统招生的去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24分。 嗯， 在海淀区排名的应该是7000名。 嗯， 7000名左右吧，所以海淀区7000名以内的学生都可以报考海淀实验中学。 好啊，那么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再请刘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具体的一个招生的，就是中招的计划的安排啊。另外呢，对于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个问题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在我们的半点广告期间呢，各位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输入中招直播，或者是中招，或者是直播，或者是中考，这样的字眼呢都能够跳出一个二维码啊，您扫二维码进去之后就能够获得我们这一次视频直播的链接地址。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一场直播节目的视频啊，另外在29号也会为大家提供下一场的视频直播内容。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 400-010-9116。 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 400-673-0082。 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十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 400-673-0082。

统筹三项目里报考海淀实验中学。第二类呢，就是面向海淀区的统招计划，是120人，其中呢包含统招计划84人，特殊招生呢是36人。特殊招生呢包含篮球4人，乒乓球2人，游泳2人，戏剧2人，舞蹈2人，西乐2人，民乐2人，本校直升20人。 嗯， 这是今年的计划。 好，那么对于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这个微信网友鸿雁想问一下，说这个钱学森班啊，还有就是有没有可以申请这个住宿？ 啊，钱学森班可以申请住宿。 除了钱学森班之外，其他的 统筹三 可以吗？ 统筹三的都可以住宿， 都可以住宿啊。 对， 好的。那么这个住宿，咱们是先到先得吗？还是 没有到了学校报到的时候提出申请 都可以能够满足吗？ 就是按照距离远近吧， 啊， 基本可以满足符合条件的。嗯， 好的啊。那么在今年的志愿填报上，您会给大家一些个什么样的提示？ 统筹三的学生呢，如果填报海淀实验中学呢，应该在名额分配的批次填报，最好填报在第一志愿或第二志愿。 嗯， 要求呢就是必须有连续3年的正式学籍的学生。统招的学生呢就在统招批次报考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被我校体育和艺术特长考试测试合格的学生，必须把我校填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才能进入。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另外呢，这个录取的分数呢，刚才刘校也给大家介绍了，去年录的最低分是 524 啊，实际上录的一个平均分 达到530多， 530多分啊，大家呢可以参照着这样的一个分数啊来进行志愿填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想请刘校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应对这个新高考啊，我们在经过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这波孩子是第二年的这个新高考的学生了啊，咱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经验啊，在这些个学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继续的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种学科的选考，包括自己的生涯规划。 对，我们呢主要是在2017级这届学生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生涯规划，指导学生呢完成6选3的这么一个项目。生涯规划课呢我们是分2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讲座类的，就是校内外专家进行讲座，主要呢是解读高考政策和六选三的一个要求。第二呢是学科的生涯规划，我们是固定课时，由我校的学科老师承担此类课程。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地理学科的生涯规划，我们就由2位地理老师在生涯规划固定课时去开展课程。他们呢分了3个单元，比如第一单元就是学科能力，介绍高中地理课程的一个课程性质、目标、体系、内容的一个介绍。第二单元呢就是学业路径，介绍高校的相关专业的设置，比如理学类的、工学类、管理学类、农学类、经济学类和法学类对地理学科的一个专业要求。第三单元呢是学科魅力，主要是说地理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学习地理的意义。那我们各个学科呢通过老师的学科的生涯规划，对学生呢进行6选3，有一个具体的指导意义。所以学生选择起来不那么盲目 啊。针对性就更强了。 对 是吧？好，那么对于这个海淀实验中学，我们的介绍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呢已经看到了啊，过一会儿呢我们请刘校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直接的回复。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是一所公立完全中学，创办于1957年。2014年与北京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在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中学基础上扩建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学校现为北京市优质高中学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京城最具加工能力领军中学、京城教改创新领军学校、 丰台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素质教育优质校，丰台区南站教育集群牵头校。学校坚持师生为本、激扬生命的办学理念，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走教师发展学校、学校完善学生、学生成就教师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面向全体师生，立足活着、活好、活出价值三个层面实施生命教育。学校将用9年三段时间建设成为集群领军、丰台一流、北京优质的提高型优质校。 好的，先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师大四附中的副校长王薇薇校长为大家做介绍啊。王校，那么首先呢，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啊，往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招生上呢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那么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招生情况。今年我们学校中招呢，整个的计划是115人。那么这115人呢，有两部分来构成。第一部分就是面向丰台区的统招计划，名额是85人。那这其中呢，包含我们一加三培养试验项目的50名学生。那么近几年呢，我们学校在丰台区录取的考生基本是在500分左右。那么如果在丰台区的中考排名基本在1100名左右的，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第二部分呢，就是北京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面向全市来招生。今年我们是在朝阳、海淀、丰台、大兴、通州、燕山等6个区县呢，投放招生指标，一共呢是30个名额。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项目是与北京舞蹈学院共同来承办，侧重学生舞蹈素质的培养。那么对学生的这个舞蹈基础，我们是没有要求的，是零基础、零起点。但是呢，最好是有一定的兴趣爱好，能够坚持这种舞蹈的训练。另外这个统筹三呢，它是也是有一个分数的一个保护线呢，是500分。 500分，而且是进入到这个统筹三， 对， 应该是优先会进入到这个 双培计划。对，双培计划 啊，大家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呢，就会更方便一点了。从2015年的时候，咱们就是有这个艺术素养生了， 对 啊，应该已经有高三的 已经有高三了，对， 是吧？ 对，即将毕业。 对，这些个同学们，有未来选择舞蹈方向的吗？ 有 啊，真有， 真有啊。因为我们当初在这个培养目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培养的就是一个双高的人才，就是既有高艺术素养，又有高文化素养。那么今年毕业的16名学生里面呢，其中有2名，他们选择的就是跟这个舞蹈相关的专业。一个学生呢，他是已经通过了这个武汉大学，就是武汉体育大学的这个舞蹈这个项目，然后呢，已经他这个面试已经通过了，然后就等待文化课。还有一名同学呢，学的是芭蕾舞这个专业，那么他呢，报考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教育这个专业，也是在这个面试，就艺术考试已经通过了。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这2名通过的这个学生，他们在进入到学校的时候，真的是舞蹈零基础的吗？还是人家有一定基础？ 这两个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对，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我觉得学校这2年多的这个，尤其跟北京舞蹈学院这个搭建这个平台，给他们提供这种系统的和专业的训练，对他们这两个这个成长这帮助 是 非常大的，对，非常大的帮助， 肯定是有帮助的啊。其实另外一个呢，也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进入到统筹三，包括这样的这种艺术素养生的这个培养，并不一定是让大家未来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啊，只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这种相关的艺术的素养。 对， 有自于这个增强大家未来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从事各行各业的实际上是这种适应的能力， 对， 包括自己眼界的这种开放的这种能力。那么关于这个素养班，就是艺术素养生的招生啊，天蓝呢问一下，因为是针对舞蹈的，他想问一下说这个招生有没有男女性别的限制？ 没有性别的限制。 没 有限制，对，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性别的限制，而且是 全部可以提供住宿，而且可以全部提供住宿， 全部提供住宿。这课程怎么样上？ 我们这个课程呢，实际上是由2部分来构成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学生在这学校要学习2类课程，一类就是我们普通高中的文化课程，另一类就是舞蹈课程。那么高中文化课程是由我们学校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骨干教师来任课。那么舞蹈课程呢，主要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来授课。那么每周呢，我们会有将近8节课的这个舞蹈课的这种训练。那么基本上我们是按在学生的这个社团时间、选修课的时间啊，然后每个学期呢要进行2次舞蹈课的考核，由舞蹈学院来完成。 这是舞蹈素养实验班。那么我们再和大家呢关注一下其他的我们这个 统招当中其他的一些个同学，因为这些个同学他们是非艺术素养班的同学啊，那么会面临着这个未来的高考，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的三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学校在这个层面上这种育人的理念，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课程的这种设置设计有自己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嗯，好。嗯，我们学校呢坚持师生为本，将生命的这种办学理念，在我们学校三年办学规划这种引领之下呢，形成了我们仁爱崇德的校风，严谨求实的教风，明理博学的学风，那么培养着是会做人会做事会学习会合作会担当具有创新意识的五会中学生。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高扬生命教育的主旋律，把生命教育作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来传承光大创新和提升。那么在生命教育这方面呢，我们总要从四个方面来开展工作，一个是生命教育进课题，生命教育进课堂，生命教育进活动，还有生命教育进家庭。那么逐步引导学生从活着活好活出价值三个层面去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为学生积极实现人生的价值来奠基。另外呢，我觉得主持人刚才问到了一个育人模式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综合改革的核心，它其实就是育人模式的一种变化。那么我们学校在立德树人育人思想的这种指引下，在学校全员育人的理念下，确立了我们学校146的立德树人体系。那么幺呢，就是一个理念，师生为本，激扬生命。四呢是四个途径，自主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六是六项措施，德育管理制度化，德育内容层次化，德育队伍全员化，德育教育系列化，德育活动课程化，德育这个评价科学化。那么我们学校坚持的是以文化育人，以书香育人，以美育人，以科技育人，以健康育人，这样五个育人的这个层面。那么制定了各个阶段育人的目标，开设了学生社团，课外活动小组有40多个，开展名师大讲堂，邀请各领域专家与学生交流，拓展学生的视野。而且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发挥我们团委学生会自主管理这种作用，扎实做好主题团日、对日、学生团校、学生业余党校、成人仪式等活动。另外呢，我们这几年坚持开展了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和优秀学生的研学活动，就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一部分优秀的学生，我们到过宁夏、山东，今年我们会到浙江开展这种研学活动。另外呢，我们坚持开展校园体验日、红十字服务、社区服务、汽博馆义务讲解员等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多渠道培养五会中学生。同时我们学校实际上特别注重这种家校的沟通与合作，我们系统设计了家长学堂这种课程，探索形式多样的家长培训方式，充分挖掘家长潜在的教育资源，做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另外跟北师大合作，我们开设了京师家长学堂啊，都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教育的效果。 学校的办学理念特色啊，凸显无疑。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三年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咱们学校的这个加工的能力水平怎么样？特别是在高考成绩的反应上，情况是怎样的啊？ 从2014年更名到现在呢，我应该说这几年的高考成绩，我们学校无论是一本率还是本科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文科和理科都获得了丰台区的高考优类校这个称号。 三年之后啊，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自己心仪的高校可以上的啊。那么这是学校我们在这个育人理念和办学特色上给大家做的介绍。其实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那就是我们的新高考啊。在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又是怎么样来去应对这个新的高考的呢？ 新的高考我们现在的应对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啊来进行考虑。一个方面就是更加完善我们的课程体系，给学生提供更好的这种供给。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好我们的生涯规划工作。那么在这个课程体系方面，我们是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优化完善生命教育的课程体系。那么主要是充实完善反映我校学科特色的八大课程群，通过课程类型的多元化，课程 程资源的多元化，课程实施方式的多元化，来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需求。那么我们重点建设的就是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突出服务高中学习和高校升学的这种时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适应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和考试改革的实验，我们在高一和高二年级现在是进行了英语学科的分层走班的这种尝试。那么在明年呢，在分层走班的这种基础之上，我们还会探索高二年级分领域分学科与分层走班相结合的走班模式，来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这是从课程的角度。那么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来选科，我们学校与北师大心理学院开展了学生发展项目的这个指导研究。那么该项目呢，是由初高中的教育处来牵头，由我们心理组作为主研人员开发学生发展指导的课程，由我们全校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共同实施。我们有几个层面的活动，比如通过我们的心理课、主题班会、学科渗透、团队辅导、个别咨询、校园招聘模拟、走亲访友、画生涯等等活动，来开展我校学生发展的三级课程这种指导。同时我们还修订了北师大四附中学生发展指导这种教材，那么汇编学生发展指导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学校也制定了选科走班的指导方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借助了专业的机构对学生进行人格性格和职业倾向这种测量。那么学生在选科的时候，不仅仅是凭借个人的这种兴趣和爱好，那么还借助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更好更科学的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 这是更客观更科学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那么进入到高二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真的已经就是开始，就是今年现在还在高一的啊，马上到今年九月份升入到高二的同学就已经正式的走班了。这个阶段是不是他们基本上选课已经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了？ 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这个过程的话现在看起来顺利吗？ 比较的顺利。比较的顺利的。 那 因为我们前期给家长还有学生都做了相应的指导，然后包括我们有大数据背后的这种支撑，整个来说还是跟我们的预期还是比较吻合。 另外一个就是学生们实际上更关心和关注的是进入到这个选课走班之后，实际上会要消耗学校大量的这种师资的这个资源，实际上吃资源的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能不能够百分百的满足我们学生的自己的个人发展的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我们二期工程的建设，所以应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在招生人数上都有一个减少。那么随着招生人数的减少，那其实我们的教师就能够满足我们现有的选课走班的这个要求的。 还是能够满足大家的。 对，能够满足。 好，这个彭彭子，想请王校呢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加三的项目。虽然这一加三的项目呢，不是在初三的这个同学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的啊，但是你也介绍一下吧，因为学校我们有这个项目，而且招生是50人。 对，招生50人。我们这一加三项目呢，也是从2016年开始，是面向我们丰台区招生。第一年我们招生25人，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是两个班是招生是50人，面向呢是我们丰台区初二年级学，就是这个期末考试以后他升到初三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那么我们这个一加三这个实验班呢，我们是以培养创新思维为重点，以培养创新人格为目的，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教育。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综合课程体系，包括学科竞赛平台、社团活动空间、综合实践研究、课题研究以及弥加讲堂熏陶为一体的创新教育的这种培养体系。另外我们这个项目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呢借助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借助北师大的这种力量，我们有一些大专院校还有科研单位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为学生在科技创新方面搭建了平台，为一部分学生将来走自主招生提供了我们的一个课程支持和保障。比如说我们现在初三年级还有我们高一年级都有这一加三项目的学生，他们刚刚进行了这种励志转化的实验，DNA 这个片段胶的回收实验，包括阳性克隆检测实验的操作，这些都是在一些科研院所的比较高级的这实验室中完成的。 学校利用这个社会的资源是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这种学习的 平台和资源 是吧。好，那么来看看听众 给您提的这个问题啊，这还有这个油菜花，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统筹三，他说因为呢这些学生是需要住校的啊，这个学费和这个其他的普通班的这个学费有区别没有？ 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学费都是跟我们其他普通班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是单独他有一个住宿的时候，跟我们也是其他就普通班住宿的同学也一样，有一个住宿的费用。 这住宿费是多少？ 我们一学期的住宿费是310块钱， 310块钱 我印象中。 哦，好， 不是， 好了，那么北师大四附中啊，我们呢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最后呢，我们留下几分钟的时间来集中的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咨询的是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来看一下听众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刚才是提给刘校长的啊。是，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个微信网友空，他说车道沟和白堆子都是海淀实验中学，有什么区别呀？ 白堆子那个校区呢是海淀实验中学的初中部，就是车道沟桥那紫竹院路96号是海淀实验中学的高中部 啊，就是一个初中部， 两个校区， 一个高中部， 对， 都是海淀实验中学， 对， 好，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猫咪乖啊，问王国德王校啊，他说这个不是汉族的学生能够报民大附中吗？ 北京的孩子对民族成分没有要求 啊。本市户籍的啊， 对就可以 啊，汉族的同学我们也可以报啊。 对，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微信网友的是蓝天可达，问一下说中考成绩530分左右能不能够上民大附中，您再给这个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呢市级统筹和校到校它的录取呢分值拉得比较大，因为有一个最低的保护线500分。那么像去年呢我刚才说我们平均分呢是530分。实际上呢最低的个别区县个别学校可以呢在500分。那么最高的呢可以达到呢572分。所以差距是比较大的。 好，烟火也不火，问一下说民大附中的学费是多少？因为您刚才 学费呢是350， 学费一学期 350另外呢涉及到呢全寄宿， 对， 还有一部分呢是寄宿费， 寄宿 444 一学期， 对， 好的，好了，那么这个是关于民大附中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呢马上就到了，我们让三所学校的各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啊。王校，咱们这个民大附中的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010-6893-3248。 好，我们再来请刘校。海淀实验中学， 海淀实验中学的咨询电话是010-6870-9164。同时在这里说一下呢，就是6月9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到11点半，海淀实验中学高中部，也就是车道沟桥那个位置，进行学校开放日活动，面向初二和初三的学生和家长，欢迎大家到时来学校。 好的，最后来王校，我们北师大四附中。 北师大四附中的咨询电话是010-8340-1686。 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再次表示感谢。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为大家提供咨询的是101中学和海淀进修学校附属实验中学以及地大附中。大家有问题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教育面对面我们的中招视频直播啊，在29号还有最后的一场。在29号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四中还有北京四中房山啊校区来为大家做直播咨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